碎，想低萬歲，我需要的你都允許，上班放工吃飽再安睡。伴侶伴侶沒有伴侶，也不覺得有必要追，太多快感太方便殺取，桃花命犯不起的桃花，待用品通通埋下，我这世界也够填满吧。桃花就像失手的涂鸦，尽量将污点擦下，抹去了你，我更完美吧。 已经共